看着海洋，想着远方，还是一望无际的忧伤。我的心随波摇摇晃晃，就是不能回到有你的时光。写一封信，寄向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。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向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。瓶中心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。